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监察委员陈诗梦今天约询前总统陈水扁引起瞩目。根据了解，陈诗梦上任之后，为了调查检察官编导舞台剧讽刺陈水扁，3月20号就带着3名调查官到高雄市扁家询问陈水扁，过程大约一个小时。陈诗梦在结束约询之后表示，将分两次约询陈水扁，当天是第一次询问陈水扁，将会在择一日询问第二次，而陈水扁今天北上就是第二次的约询。陈诗梦当时还说，希望参与这一出舞台剧的检察官能够反省，并且向陈水扁致歉，如果不致歉，会考虑或严厉惩处。由于前检察官庆启仁申请陈诗梦回避，监察院纪律委员会也决议陈诗梦应该要回避，但是陈诗梦上个月仍然约询多名检察官，显然并没有停止调查行动，今天又约询陈水扁，再度的引起讨论。而陈水扁在约询结束之后，特地转往监察院长张博雅的办公室陈情。陈诗梦说，陈水扁希望张博雅能够给他公道，不要换监察调查的监委，而张博雅则强调依法处理。特别是捷运淡水信义线一列上午9:04正从大安站开往象山的列车，车厢内突然出现一只老鼠，旅客尖声惊叫，一堆人开始疯狂地往后暴冲，大家推挤不断，一度以为又是随机砍杀，最后确认是一只老鼠。北捷立刻清空车厢，请700名旅客改搭下一班车，处理时间大约3分半钟。两名旅客在推挤过程中轻微受伤，由站务人员协助通报救护车以及医护来处理。至于现场旅客，还遗留了一堆包包、鞋子，统一在大安站集中保管到7月11号，下个星期三，后续就会移往遗失物中心，请旅客紧速的前往认领。北捷统计，部分车站紧邻老鼠容易繁殖或栖息的餐饮商店，透过管道相连进入车站。为了防堵老鼠，车站不仅落实垃圾清运，每个月也都定期摆放捕灭鼠器具，但是近年来平均每个月还是能够捕获3到5只老鼠。老牌油品大厂强冠精炼劣质油掺入猪油贩售，以2442万8400元和解，赔偿金已经全数入账。原告总计22所学校4048人，每个人可以获得3000到9000元。不过，代为发起团体诉讼的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认为，每个人最终和解或者是赔偿只有几千元，跟原先的求偿金额每人9万元落差极大，担心对无良业者吓阻性不高。消保会说明，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有3811人同意和解，每个人获得和解金6000元，另外160人获得6000到9000元不等的赔偿。赔偿金分发将会行文到各校，提供公款账户，再透过银行转账，预计一个月内完成作业。目前仍然有77个人没有获得理赔，消保会还会上诉。军工教年改冲击民间消费持续发酵，商业发展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的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循环综合指标，预测台湾11月商业服务业景气将继10月之后继续下降，年底衰退警讯不见解除。值得注意的是，领先指标综合循环指数出现复苏以来第一次下降，可见今年年底开始衰退的风险正在提高，急需要加强景气抗衰对策。商研院景气循环预测小组也提醒，年底衰退一旦成真，将是一次下坠快速的衰退，不容轻忽。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点，成为1072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19亿。日本经济指数下跌9点，来到21775点。南韩综合指数目前是平盘，成为22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0点，成为27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4点，跌幅1.56%，来到90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点，跌幅1.02%，成为282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38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535对一美元，台币升值5.1分，成交金额4亿35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0.4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65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以南以及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苗栗以南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嗨，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暖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了，因为刚刚我们在聊天，在聊， 因为有一个听众就问我说，哎，马克他真的是一个私底下也是一个暖男吗？ 他从哪里得知？就是， 所以我就回应了， 对啊， 哈，很大一声，我说。哈？我说你真的有在听节目吗？是哪里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暖男呢？他说他不是暖男吗？就觉得你的可能很，我也忘了他说了哪一些人格特质，因为没有一个有办法进入我的脑袋当中。 你什么意思？ 我就说他应该不能算是暖男吧，他就是一个。 我是个风一样的男子，好冷啊！录音间真的好冷。妹妹有意思，一开始的两首歌曲都是为你送上 UK 金榜。 UK 金榜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om Walker 的 Leave a Light On， 就是留一盏灯，暖男行为。当你的另外一半就要回家的时候，然后为他留一盏灯，留一道光啊，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关于光的歌哦，超级多，像是最近的。萧敬腾有一首《欲望反光》。 看着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讲？我的眼光，我的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新的方向，新的地方，看欲望在反光。看着 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太慌张呕吸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欲望反光》。反光是反光，总是有个主动发光的东西。 嗯， 主动发光像是星光、阳啊，不，星光也是反光哎。星光其实是反光哎啊，好，阳光，阳光主动发光 ，yes。然后月光，这一首歌曲叫《月光》。就光月光的歌都超级多的，星光的歌也超级多的，阳光的歌也超级多的。 別れ際邪魔だねって手を振ったもう一度振り返らないかなって消えていく背中眺めて心の真ん中小さくため息こんなに夢中で切ない Moonlight 月光，月光是反光，星光不是反光，更正一下， 星光是恒星发光，这个现学现卖。 恒星，恒星的恒星，遥远遥远。啊哈，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要用嘴型讲话？ 哦，很久没听到哎，这 阳光宅男。 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动物，他要肉筋。 很多光的歌曲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大家开始用光来接。 如果你要把大家弄的光的歌都播完，今天三个小时你应该都播不完， 绝对不可能。然后因为有一些光呢，也没有这些歌，像是蓝光，像是油光，像是薪水花光。 哦，那个他们只是单纯在造词，不是想说有光的歌，是不是？ 哎呀，七月五号要到了，的确是要发薪水啦，明天要发薪水啊！那真的不要发光。有人说，那如果是光的歌，可以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推测，应该有孙燕姿的《绿光》吧？ 哦、不是逆光哦。待てね。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ev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sav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准备迎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喝气泡水喽，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

些呢会字体发光，像是阳光、星光，然后呢会反射光呢，像是月光、孙燕姿的逆光，有一些光就是真的蛮奇妙的，是我们加上去的光，像是绿光、像是泪光，还有宇多田光。 宇多田光过分了吧？ 哎、欸，他的名字明明就没有光，是台湾的唱片公司帮他加的、欸。他是宇多田 Hikaru， 对，他是 Hikaru 啊，他是三个片假名啊。 Hikaru 没有意思吗 ？Hikaru 没有意思啊。 哦、oh. ， 是台湾的唱片公司就想说啊，不行不行，就一定要找一个中文字，所以又找到了光的名字是 Hikari， 就把它合在一起。Oh. 所以其实他根本不是宇多田光。它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光。在看 PTT 的 NBA 版，然后 NBA 版呢，因为大家是有一个 ID 嘛，我们不知道那个 ID 后面是谁，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的 ID 取名为球员的名字， 那不就很前面才能抢到？ 对对对，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呢，就是当这个球员有新闻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来， 他就会抢在那个时间，然后用他那个名字，然后发文，然后大家就会说你这个 ID 养了多久这样子。刚刚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我也看到了同样的一个 ID， 它叫做 这个 ID 叫做九力生。它的显示照片是一个橘色的，那个叫什么外套，蓬蓬的那个东西， 橘色的蓬蓬外套， 就是木村拓哉在 Hero 里面会穿的那个外套啊， 羽绒外套， 对对，羽绒外套，羽绒外套，九力生。你这个账号养了多久？ 哎，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好一个新兴球员，先把他的账号给注册下来？ 很多都是这样子吧，我相信很多人在 PTT 是这样，就先会注册。不过最近说到那个 NBA 球星，应该最震撼的一件事情是 James Harden 要来台湾。 然后你说会参与那个录影吗？ 对啊对啊， 蛮好奇的。 就像之前 Steph Curry 去韩国的时候参加他们的那是什么无限挑战还是什么之类 的，无限挑战， 对，在那边投篮。我不知道 James Harden 要玩什么，因为下面的台湾 都很歪吗？ 台湾的听众已经受不了，希望就是请他去吃胡须章，然后比卤肉饭的那个姿势，因为他投进的时候会就是拌卤肉饭， 真的假的？ 他会拌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台湾的球迷觉得那是卤肉饭， 怎么可能？ 就他会拌一个东西，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什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好像不顾一切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啊耶！大陆机上留下你的纸，随着我的大名，想着下次聊天更有默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找你，真的到此为止再没有专辑。不敢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世界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真心好像变得不重要了，没有人能了解我想要的，只有你能够懂，你能够懂我是哪都还是什么。 Whatever they call me、yeah. I don't care。 不聪明不聪明，该怎么说才让你明白，到底要多么聪明，够聪明，问了一车的问号，什么公式才能解得开，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爱，不顾一切我要说出来，做我的女孩。 聪明不聪明，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氏。 光 2:39，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再光一下， 会不会待会有深秋日记啊？ 深秋的 大家知道深秋日记是什么吗？这个要解释是 Yuppie。 对对， 是光宇哥的歌， 对 对 的创作， 对， 现在为你送上昨天才来到的两盏光，他们是 Lighters。 一个人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别让我 孤单，赶走所有难过，温暖我的手。 大街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 目的， 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 哦，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难过。 在飞碟联播网爱着你陪着你的 就爱点你 UFO， 蛮多团体叫做 The Lighters， 除了13年成立的这一对姐弟 莱特姐弟， 对莱特姐弟 The Lighters 之外，国外也有 Lighters， 还有 White Lighters，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很适合冲浪的感觉， Between the Yellow Houses。 Away. Between the yellow houses, 老李呀、啊， 嗯， 我们到国家公园去拍拍照吧。 哟，心情不错哦。 那当然，国家公园摄影比赛又要开始啦。 哦， 听说今年总奖金提高到31万元呢。 哇，哎，那要怎么报名啊？ 简单，活动简章及报名表到内政部营建署及台湾国家公园网站查询及下载就好啦。 嗯，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营建署提供。 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 坚强的生活是摇摇欲坠的脆弱，寂寞的背后是难以疗愈的伤痛。 没那么脆弱， 李玉玺，没那么脆弱。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什么？ 太多没必要多余的问候，你要会自由就别连心事都掠夺， 不要脆弱了，因为我们现在要送你礼物，超好的，2点2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2018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在2018年7月20号到7月23号在台北的世贸一馆举行。哇！你知道吗？2017年的出国旅客已经突破了156,454,579人次。 那是多少？那是多少？1500多万， 创下历年新高，成长率我们算过了，达到 11.3%。 而且国内旅游你知道吗，高达了 1.9 亿人次，平均算下来我们除一除就是每天有52万， 差超多耶、欸、 真的52个人在全台各地干嘛啦？ 有够少的， 威力在哪里？你 对啊，52万人在各地观光。 2018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有日本美食文化区、海外旅游主题区、乐游台湾主题区、旅游相关用品区、特色伴手礼专区等等之类的。好，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去2018台北国际旅展，如果你想去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yeah! 我们就会送你两张票哦。7月20号到23号的台北国际旅展，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然后会在台北世贸一馆。 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散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依稀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来去雅马哈 YSP 一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生命走到这里，我越来越珍惜每一次相聚。我是万芳，12月8日，高雄巨蛋。希望可以看见你。 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12月8日高雄巨蛋演唱会，7月7日 7-Eleven iBON 开始售票。 相爱恨早，明白恨晚。摇滚诗人流氓阿德，温一个青春下酒，全新专辑和演唱会现正热卖中。洗耳恭听 OES。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凤梨价格大跌，嘉义、云林、台南、屏东大约200名农民今天北上行政院大门口砸凤梨抗议，产销失衡，要求政府提供每公顷12万元补助。抗议农民今天清晨搭乘游览车北上，从立法院步行到行政院。农民指出，凤梨3个月前一斤还有15元，后来一路下滑，现在一斤只剩1到3元，完全不敷成本。凤梨农民每甲地大约损失30万，有的损失150万，种越多赔越多。国民党立委张立善为农民请命，要求补助凤梨苗株1株4元，一公顷以3万株计算，每公顷补助12万。行政院经济能源农业处参议何中生接下陈情书，他说政府推动企业公司订购，促销展售与食品加工业者采购，凤梨价格已经回升。台北果菜市场今天的批发价达到1公斤19元，至于要不要补助还得研究。凤梨农北上陈情，但是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却南下云林访视花生灾情，外界质疑刻意躲避。林聪贤强硬回击，如果政治动员来抗议，不理性的对话我们不一定接受，农委会该做的都做了，抗议的人必须先检视一下自身立场。近来网络借贷平台打出稳定高获利的宣传话术，吸引民众加入。金管会今天强调，网络借贷业务 P2P 今天目前不是金融监理法令规范的特许业务，提供服务的平台业者也不是金管会监理的金融机构，业者不得吸金或发行有价证券。网络借贷平台业者宣称这是金融创新平台，利用金融科技从事不动产抵押担保债权投资，比债券基金更稳定，目标达成6%的年化报酬率，同时采用第三方交易价金托管，保障金流。金管会提醒民众借贷要有风险意识，最好审慎评估未来可能衍生的纠纷与能够承担的损失。欧盟、中国与日本今天严重关切美国可能课征进口汽车与零件更多关税，警告这类措施可能引发各国反制，瓦解多边贸易系统。美国基于国安考量，已经课征欧洲进口钢铝关税，也可能课征进口汽车与汽车零件关税。欧盟警告美国，这只会伤害美国自己的汽车产业，可能促使贸易伙伴对价值294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祭出反制措施。美中贸易战开打倒数，美国第一批500亿美元清单星期五开始生效，外传中国大陆可能提前12小时先发制人，对美课征高关税报复。美国总统川普扬言7月6号开始对340亿美元的818项商品征税，后续160亿美元的284项商品也要择日征税。 中国大陆展开同等规模实施日期的报复，商品涵盖659项，金额大约340亿美元。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北京时间比美东时间早12小时，所以在美国高关税实施之前，中国大陆的报复行动就已经开始。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68点，成为217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26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7点，来到27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3点，跌幅1.99%，来到90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5点，跌幅1.35%，成为281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58点，成为323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点，成为10721点，成交金额121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49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8.7分。日元以110.34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77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以南及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苗栗以南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南部27到28度，东部30到32度，澎湖28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节能减碳 MVP。 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不会破坏臭氧层，并能减缓地球暖化，全球已减少5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7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好，一起放大金。 大量恐龙现身嘉南平原，大小朋友快来嘉义一探究竟。云登景观饭店恐龙梦公园住宿专案，早餐加门票再送超值礼盒，暑假来云登最尽兴。更多优惠住宿快搜云登景观饭店。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3:07，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三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运动新闻时间，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做运动的时间。本周的运动新闻呢，最主要的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情呢，当然还是世界杯足球赛嘛，八强出炉了，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更明确的知道究竟冠军会是谁，可以来压注一下了。再来。本周有一件篮球大事哦，我现在讲完篮球大事，可能很多人以为我要说 LeBron James 要去湖人， 不是这件事情吗？ 但是我想的不是这件事，欸，是篮球史上近十几年来很难得看到的全武行， 你 菲律宾打架啦！ 欸，你有看到那个孩子跳起来要飞踢的画面吗？ 有啊 ，Maker 啊， 欸， 澳洲那个 Maker， 他就狂踢，他就一直用脚啊。 嗯， 对。然后那真是一场混乱。有在 YouTube 上面呢，有网友把他就全部用慢动作，你知道，就是就跟世界杯足球的 highlight 一样，有的会用慢动作看他脚怎么盘球，然后怎么进球， 看他脚法的，对，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一场大混斗呢，也是有网友用慢动作让我们看到谁是怎么出拳的，谁是怎么闪的。 哦，还有闪躲成功的这样。 还有没有闪躲成功，然后被椅子砸中，然后被狂打的，好恐怖哦！ 这么凶， 这真的很凶哎、 欸。Forget the telly, we just go to the crib and watch a movie in the jacuzzi, smoke L's while you do it.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Big Poppa.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if you's a true player.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Big Poppa. To the honeys getting money, playing niggas like dummies.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Big Poppa. You got a gun up in your waist, please don't shoot up the place. Why? 'Cause I see some ladies tonight that should be having my baby, baby. 足球呢在踢世界杯，那其实篮球也有世界杯，篮球世界杯一样呢需要打 qualifier， 就是资格赛。那以台湾来说，就是我们并不是篮球强国，对，必须要在资格赛里面脱颖而出以后你才可以拿到门票。就这一次的资格赛呢，就除了那一场就是打架打得我下颚掉下来之外，我另外看到了台湾是中华队对日本队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没几年前我们会跟他们打的难分轩轾，然后也会赢他们。可是前几天这场比赛 吓到，也是又下巴掉下来吗？ 我们输了40分哎、欸，40哎。To the honeys getting money, playing niggas like dummies.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Big Poppa. You got a gun up in your waist, please don't shoot up the place. 'Cause I see some ladies tonight that should be having my baby, baby. 然后在看日本队的队员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中华队是在跟日本队打，是因为他们阵中的中锋就是一个很大只的白人啊，然后另外有看到有一只黑人啊，就是他们就是玩规划嘛，规划就是其实中华队也有，我们有戴维斯也是规划球员，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以后觉得 what， 就不觉得是在跟日本队打、啊。 这一周还有在关心什么样的运动新闻呢？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刚刚说到了篮球呢，虽然总冠军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在休赛季。那上个小时有提到，对台湾的球迷来说，会有大咖要来嘛，包括了是不是 Kevin Durant 好像也要来，然后 James Harden 刚刚上个小时提过的，而且还要来台湾。参加几场活动 互动， 对，然后也会有在综艺网很大也会去参加。 有哪个球星来会让你觉得我要跨出去了，我要去现场跟他互动？ 你说要去看是不是？ 对，然后可能甚至会想尽办法要挤进那场活动，有机会可以跟他更靠近。 我觉得 有驱使力这么大的球员吗？ 好像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会很想去现在我就觉得 就不会， 一切都还好，一切都 peace。 我小时候都玩溜溜球，他们都玩 Pokemon Go。 Welcome to the jungle，在都市丛林里小心别犯错，不过抽了根烟没那么严重，有些人犯法不犯罪，让经典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发觉彼此身上从没见过的样子，可是你不是我真的已尝试。为了你我已经尝试，在假日跟你一起去逛过早市，但夜猫族不擅长在白天办事，那场子没人惹事，但我受够那些脏三里四。 My lover lover lover don't say no, I just wanna have home, I don't feel so well, I don't like people, 最好是来看我们演唱会就好，其他时间勿扰，脑袋空空也装不下这城市中每张鸡巴的面孔。 I gotta go, I gotta go，我要回家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插曲是否忘了算进去？对啊，应该是忘了。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插曲是否忘了算进去？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发觉彼此身上从没见过的样子，可是你不是我真的已尝试。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听众朋友说小戴又赢了。上周呢，大马羽毛球赛、羽球赛已经封后了。世界球后戴资颖本周转战印尼羽球公开赛，他的连胜记录已经推向了第25连胜啦。Hello， 你好，喂。 你好，我想要拿旅展的票。 哦，但是我们旅展的票已经送光喽。 好的， 谢谢你， 好， 拜拜。 拜拜。 开始就是一场误会。想你想到无法入睡，想只想不归，无法停止爱你，除非喝醉。但我可能还是不会入罪。大家都说我们不配，我会成为你的傀儡，傀儡门又不当户也不对。爱你爱到变成误会 ，splash， 反正我会继续让你屁屁，管他意义，我爱你不在意，情话的也不记忆，甚至泥泞只想挤进你怀里，释怀，我快对我就是。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Labyrinth。 Do you think I'm stupid?Do you think I'm batshit crazy having you on my mind? Do you think I'm helpless? My algebra gon' equal you every time. Do you think I'm calling? Do you think I'm calling out your name every night? Girl, I've fallen for you. Oh my God, baby, baby, don't you see? I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Only a genie is a love woman like you. Oh my God, baby, baby, don't you see? I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Only a genie is a love woman like you. I'm a genie is a You've been my Einstein, my Newton, my Galilei, all of my Hawkins. Boy, put your pep in my step, put your arm on my neck while I'm walking. Please understand, yeah, I'm falling for you. Ooh. Oh my God, baby, baby, don't you see? I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Genius， 3:2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今天是星期三，7月4号。哎， 怎么了？ 今天是七月四号，哎， 然后呢？ Who be rolling with me? Play no game. Play no games, cause ain't nobody playing with me. I got love. I got love for my niggas on my family tree. I 今天的七月四号是美国生日，也要祝胖威的妹妹生日快乐啊！ 胖妹。 然后从七月一号以来、，NBA 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因为七月一号以后才可以正式就是跟球团跟球员接触。然后今年就有很多消息满天飞，然后究竟谁要讲谁要去谁家，谁要讲落谁家这样子。然后当然很重要就是 LeBron James 终于离开了东区，他加入了 终于离开了 东区这样子，他加入了。现在都还是口头协议，所以还没有，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嗯、 但如果就是你风声都放成这样，然后最后不签约的话，也会蛮…… 他在乎吗？ 蛮……之前曾经有一个球员就这个样子啊，就好像都已经要达成协议了，然后有口头协议，可是最后要签约的时候找不到他，是因为他的传说是他的队友们就是。冲到他家，然后把他家就是反锁起来，不让其他 这好都是传说，真的假的？ 不让其他人联络到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完成合 约。如果这是真的，在未来就会有一部电影，就是拍这个故事耶。 然后最后就是他就留在原队这样子。不过现在的那个原队也都已经，当初把他留下来的队友也都已经去其他球队了。嗯，好，所以呢，在七月六号的时候才会正式开始把这些合约一一的定下来。所以今年的。NBA 在季后赛、在休赛季、在这个暑假，其实真的蛮有趣的，有很多大咖的一线球星，他们究竟会去哪里，然后找谁组队呢？ 如果我是一名男性的话，在职场当中，我真的觉得 我们应该换位置，是不是？ 不是，我就觉得我很有可能就是常常会被告。 为什么？ 就是性骚扰防治法之类的，我的眼光可能会常让我同事感觉到不舒服。 你刚刚在看什么？你在看谁？ 我在看我们业务凶器的屁股，就是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因为他就是从那个。我们玻璃后面走过去、然后他今天穿一件合身的白色短裤、然后一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盯着他屁股，就是 我就想说很想打自己说不要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盯着看不可以盯着看，但是他就是从左到右移了100公分，我就是盯了100公分，这样跟着这样看过去，然后直到他坐下我看不到任何东西之后我才愿意转头再看你。 我们换位置， 他已经坐下了，他应该短期内不会再站起来。 可恶！ 我需要你的体温，虽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我感到巨大的饥饿，虽然无聊慢慢地成长我的灵魂。笑脸不能再经过紧张，紧到你心里越来越越坚固的灵魂。可你也就别再等，不能再等，不能再等，让热情变冷，就让我为你为你为你直到天明，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看到你的内衣，就让我为你为你为你直到天明，就让我期待你深深深处你的秘密，就让我为你为你为你过去你是男是女，我是如此 等清晰，不打算离去，也不打算真的爱你。删了不能再经过清晨，进到你心里越来越隐约坚固的灵魂。再看你也就别再等，不能再等，不能再等，让热情滚滚，就让我问你问你关你。 做运动的时候呢，你是希望哪一种教练陪伴着你？或者在做运动的时候， 不要在那边很热血的，好烦哦。 你说加油，你可以的，再一个，再一个， 也不是萧敬腾啊， 再一个，你可以的。所以你不想要这种，那你想要那种骂你的吗？ 就冷静的，好好的说啊，哦、就是说，好像现在可能有点太极限了，但是你应该可以再做两个。 哦，还是其实还是鼓励的啦， 但是不要说可以。 哦， 冲！那是去哪啦？ 那如果相反那种说你这废物，你没用， 看你捶的屁股， 恶心之类的， 不要脸！你居然还有脸走进我们健身房？ 哇，好凶啊！ 这个可能会摔器材，然后站起来说 怎样？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这我们经理出来跟我谈。 那菲律宾、澳洲我们要打架是不是？是不是？ 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讨厌的生活。麻痹的人生习惯，你自己很烂啊。麻痹的人生习惯痛苦的关系，但是你要习惯和那 很贱呐、啊。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身体的脂肪，我甚至习惯，我讨厌自己的样子。 他们所有的仿佛美好一切，我的不过就是那些无力去面对，不需要再改变，这全都是因为我感觉我想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这首歌曲，《搁浅的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听这首歌，有另外一番的恶趣味，就是像刚刚遇到那个把你骂得一无是处的教练的感觉。 突然的 觉得哦，讨厌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很烂，觉得我把每个月把钱花光，对，都是给你啊，教练啊，觉得自己很穷，觉得讨厌自己逃避问题的方式，我讨厌我自己的样子，所以要努力啊。 没关系了，我其实习惯讨厌的生活。没关系了，我其实习惯自己很烂。没关系了，我其实习惯痛苦的关系。没关系了，我习惯和那个人在一起。没关系了，我习惯每个月把钱花光。没关系了，我其实习惯自己很穷。没关系，我习惯逃避问题的方式。我甚至习惯我讨厌自己的样子。 搁浅的人早习惯了，就这样吧，算了。懦弱的人别改变了，就这样吧，算了。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说喜欢什么样的教练，讨厌什么样的教练呢？说有的教练都很爱骗，说这是最后一下。 怎么刚刚听起来好像是你好像很喜欢被骗的感觉？ 一下以后还要再一下。不过就是我有听到我朋友说，就是为什么要去上教练课？是因为教练会很认真的帮你记录这些你的组数，然后当你每次说到说我不行了，我真的做不到，然后教练就会拿出那个记录说。 你就把那个资料甩在你脸上说， 你上次明明就可以做到这样，你现在才做到三分之二，你跟我说你做不到，你是跟我开玩笑吗？ 啊，人有时候就是会退一步跟进步，退一步跟进步啊 之类的。就是我的朋友就觉得说，找教练课，虽然教练课这么贵，唯一的方式就是可以逼你进步，就进步比较快，比较有效。不过呢，上面也有 Greg 说，我的教练一直跟旁边的女生路人在聊天，这种男教练很不 OK 哎、欸。 这个要换掉，这个钱绝对不能给他赚。 真的哎，你付他时薪这么高， 用我的时间来把妹。 对啊，虽然一半是被健身房抽走了，但是一样啊，他们不太尊重自己的工作，不行不行。

要把握机会。 哎、欸，真的，这个要把握。 这个是要把握，因为人是有年岁限制的，这样子。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在今年11月17日的 Guns N' Roses 枪与玫瑰，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经典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乐器行是被禁止弹奏的一首歌，因为你去买电吉他的时候，你一插上那个音箱，一开始呢就是。小屁孩们可能就会想要弹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然后就是我有听过就是这种笑话，就是一旦你想要试的时候，你就会被乐器行老板阻止。你要弹这个话，我吉他就不卖你。对你如果你就要弹些其他的，或者有人想要弹什么 Stairways to Heaven 那种，就是都会就不要，求求你不要。 那到底我在乐器行可以弹什么？ 没有，就这样哦。你当然可以谈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只是这个笑话的意思是说，太多人，因为这样的这个 phrase 太经典了，是每个学电吉他的人都会想要弹。 那是他们的梦啊。 对啊，就是每个平凡人的梦。然后，可是，在乐器行， 平凡人的 乐器行老板有没有想说，你不是他，你再弹一万遍，你还是不是他，不用。Axl Rose / Duff McKagan 经典组合重现，就在11月17日的 Guns N' Roses 的台北台湾演唱会，不能算台北啊，应该算在桃园国际棒球场的演唱会。今天的最后呢，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欸，今天也不能，这不能算是最后，我们今天不用重播，不用说最后，我们下个小时会再见。 对。 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送上的就是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来的

就爱点你 U F 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涉及林内垃圾焚化厂收贿3000万弊案，缠讼14年。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处张荣卫8年有期徒刑确定。一审法院判刑14年，二审及更一审改判无罪，但是更二审与更三审又逆转判刑9年，案子上诉三审。最高法院认为，全案审理到现在超过8年，更三审却疏漏，没有审酌被告是不是应该依速审罪减刑，4度撤销发回台南高分院更审。最高法院今天判决8年有期徒刑确定。台北市政府认定私立文化大学大群馆学生宿舍违反土地使用分区规定，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大群馆所有权人幼育公司和文大已经达成解约共识，以照顾学生权益为优先。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赖冠群指出，学生住的权益必须立刻处理，不能再拖到暑假过后，文化大学正在拟定初步处理方式，幼育公司也会配合。前总统马英九卸任总统之后的人气不降反升，近来更传出马英九计划成立基金会，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及国家重大政策。马英九办公室今天也证实，马英九的确正在筹组基金会。马前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指出，这个基金会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社会关注重大议题的理性务实讨论平台，凝聚社会共识，提出改革建言，名称就是马英九基金会。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16点，成为757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5点，成为1232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点，来到53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6点，成为282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3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来到27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86点，跌幅2.02%，来到903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点，成为10721点，成交金额1219亿。外资及陆资买超18.37亿，投信卖超3.41亿，自营商买超7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1.9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0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8.6分，日元110.4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64美元。受困在泰国北部睡美人洞的13名少年足球队员确定寻获，而且全都平安。原本估计4个月后才能获救，不过最新消息可能1个星期之内就能脱困。睡美人洞地势复杂，又不时降雨，受困男孩不会游泳，不会潜水，雨季又即将来临，救援人员正与时间赛跑。原本预估救援行动可能需要4个月，不过英国卫报与每日邮报今天都报道，潜水人员可能设法这星期就把他们全救出来。第三届青年奥运亚洲区资格赛，中华队男子跳远选手文华佑以7公尺62拿下冠军，铅球薛茂宏以19公尺83取得银牌，两人都获得10月在阿根廷举办的青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次在泰国举办的青奥亚洲资格赛，共有45国选手参加，中华队派出27名选手参加。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今天在世界羽球联合会印尼公开赛对战世界排名45的日本球员川上沙惠奈，只花了34分钟就以21-11、23-21击败对手，晋级16强，写下最近出赛25连胜。 台湾地区下午3:45发生瑞士规模4.2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北偏西方49.9公里，也就是海端乡，地震震度10.8公里。高雄市桃园震度4级，二级的有台东县力道、嘉义县大埔，一级的有台南市南溪、云林县草岭、嘉义市。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以南及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街上拥挤人潮，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记忆停不了，穿过独立的心跳，穿过想你的味道，我只想不被打扰，假装多好，我只要只想要再拥有一秒，只相信你的拥抱一直会让我依靠，继续等待，心甘情愿不想逃，假装多好，依然是暧昧的童谣，一个人无理取闹，两人世界的煎熬，我被自己困在自己设下的圈套，像是鸵鸟相信时间是唯一解药，傻掉了无可救药，其实到明了你的爱已随风飘，想要找再也找不到，假装多好，我只想要再拥有一秒，只相信你的拥抱，还心甘情愿的不想逃，假装多好，依然是暧昧的通道，一个人无理取闹，两人世界的煎熬，我被自己困在自己身上。 下午的4: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在桃子晚报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假装》。到了桃子晚报呢，我们就会假装我们彼此很热络的在聊天，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假装的行列。 对对对对对，你平常有点困扰，对于自己演技的展现，或是跟人聊天的能力，你有点。还没有办法好好掌握吗？就是一个免费的，你只要付电话费而已，免费的练习专线提供给你。 哇哦，0223639955， 让我们来假聊一波。 我每天在寻找答案，寻找每一个可能暗示的地方。有时等时间来衡量，有时就在那角落隐藏。我要找一生的答案，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闯？所有的事我们一起分享，前面的道路不知会怎样，是不是青春后就变了，面对感情总是输掉，如何得到一个真心的拥抱，太多的相信变成遗憾，鸟儿只能离开树上，面对这强风，要越飞便越高。什么才是真的重要？不要终点前才明了，忘掉多少悲伤才不会沮丧。只有你在我的身旁，我也挺起我的肩膀。 发现我的心情全在你的容颜上，原来你就是我的答案。 五百个答案，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哦，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小猪。 嗨，小猪。 嗨， 小猪，来跟我们尴尬聊天一下。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小孩放暑假了，很可怕。 小猪的孩子几岁？ 国小二年级。 那放暑假，你是全职妈妈吗？ 对啊。 你有自己为他安排一些暑期放电课程吗？ 就是去夏令营，不要回家的。 对。身为一位全职妈妈，你平常在她没有放暑假的时候，你的作息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就自己去上课啊。 上什么课？ 上一些画画啊，或者是一些…… 所以其实就是你过很爽嘛。所以好， 也没有了。 白天就会去上自己有兴趣的课，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下午也上课，晚上。接孩子 没有啦，他下午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接他回来了。 哦，然后会准备小点心吗？跟蜡笔小新一样，小点心， 对， 小点心， 准备小点心，然后就赶快到晚上，然后睡觉这样。 赶快到晚 上。那你让他去什么夏令营啊？ 就是体能的啊。他可是他在每天没有要住啦，就是每天会回来，可是要去夏令营活动这样子。 那不就很像安亲班的感觉，还是什么的？ 有一点像，可是暑假或是寒假会比较多这种其他才艺类型的夏令营，这样 每天，然后两个月哦， 没有每天啦，太夸张了，就是几天几天，可是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这样妈妈会疯掉。 那怎么办？未来老公退休的时候怎么办？ 小孩子也都大啦， 所以你的重点，你的麻烦点是小孩， 你就是不想要， 不是老公， 一直看到小孩就对了。 因为他们会一直说好无聊，好无聊，我就不知道跟他们玩什么啊，也不想让他们看电视啊，因为就是会太累了，所以就是要帮他们安排一点事情这样。 所以现在是趁小孩出门大肆抱怨小孩的意思吗？ 没有，现在要去接他们下课这样。 小孩臭毛毛要回家了。 对啊，现在要回家，4点多了。 好，希望他喜香香。 好， 今天为他准备什么小点心？ 就是蒸那个包子，放在家里了。 哦、蒸包子， 哦，是 简单的，放在电锅里面，马上跳起来就可以吃，这样。 这样晚上还吃得下饭吗？ 你的小朋友是男生是不是？ 女生，他们那个包子都很小，那种奇美的小包子啊。 哦，好， 啊、好， 谢谢小猪。 好，谢谢你， 拜拜， 拜 拜。 Bye bye。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了头。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流远走？我应该好好把握，不要蹉跎。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不回头的云朵。不应该再次掉入泥沼之中，真正的爱情不会猜来猜去那么啰嗦。我渴望嫉妒自由，我渴望海阔天空，我渴望日日夜夜轻轻松松朦朦胧胧。不要再迷恋着我，爱上我并不好受，我想你不会了解我的情绪烟火。 轮的黄色月亮，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印象。我回家后会有 小点心， 我觉得这个好 好日剧里面、漫画里面， 然后也好现代的感觉哦。 现代 就最可能这 就也是做节目开始听到妈妈真的会准备小点心，我才发现这种小点心。然后以前 如果妈妈是全职妈妈，或者妈妈的下午是空下来的话，就会准备啊。那我从小也都没有小点心，因为我妈是职业妇女。 哦，对啊，不然就是安亲班煮的很难吃的点心，哎、一桶搬进来，然后大家自己就是这边装几碗去吃。就 哦，我很庆幸我没有安亲班岁月过。 02-363-9955，嗨，你好。 没有按到。哎呦 ，Hello。喂。 喂。 你是谁？ 我想问一下，我把那个 app 关掉。 好的。 Yeah. 喂。 Hi. 你是谁呀？ 我是悠悠。 嗨， 悠 悠。 悠 悠。嗯。 你想跟我们干聊什么？ 我要抱怨，我老公说我做的洋葱汤难喝。 你老公说你做的洋葱汤很难喝？ 对啊。 那你自己喝了觉得呢？ 就是没有到外面那么好喝啊，是第一次做嘛。 哦，第一次应该要需要鼓励才对的呀。 我们给你鼓励、 就是。 天哪，又 awesome！ 你简直就是洋葱太太。 而且要不是因为他从公司带了很多回来，我也不用那么辛苦做洋葱汤。 为什么什么公司会送洋葱啊？ 农委会 什么、啊、 就是他们老板呢，因为洋葱过剩，然后他们老板非常慷慨，就买了一大堆洋葱， 哇， 要做公关，然后就送给员工，然后一个人就分到一大袋。 那你的洋葱汤内容物有什么？ 嗯，就洋葱啊，然后干的那个欧式香料，我觉得是，然后因为没有白酒，所以我放了米酒。然后我觉得是因为米酒毁了我的洋葱汤。 米酒、欧式香料再加上洋葱这三个搭在一起，我觉得有点 还有奶油， 我觉得不太对。 还有奶油，如果你不放、 欸、 如果你不放米酒的话，其实就很不错啊。 对，我就叫他买白酒回来，我真的超怒的。 不是，如果酒都不要放的话，光奶油跟洋葱其实就， 或是你再放，不是洋葱不是都会跟胡萝卜、红萝卜、 马铃薯 一起熬煮之类的吗？ 嗯。 可是这样就会变成另外一道菜啊！就是传统的洋葱汤是不会出现红萝卜跟马铃薯。 你要传统的洋葱汤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说。 就是那种西式的洋葱汤啊， 它 就 是 用奶油。 我真的 是 没有喝过传统的洋葱汤哎。 然后煮出来最后是咖啡橘橘的那个颜色。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牛排店不是有些都会有 勾勾的那个吗？ 对对 对啊，它会有点浓，因为它会加面粉去。让它有点稠稠的，对啊。 但是那个有要用酒哦。 它因为西式他们是用白酒，就是增添一点香气。 嗯。 但是因为米酒味道不太一样， 你就放了米，所以重点就是都 OK， 只是米酒出事了。 嗯。 我觉得是米酒出事了。 那你老公有说你可以挑战第二次吗？ 没有，可是我家还有一堆洋葱哎。 所以势必就还是要做啊，对不对？ 洋葱还有什么料理啊？ 炒 牛肉啊，洋葱炒蛋 啊, 對 啊， 然后或者是我等一下要做马铃薯炖肉，就会丢进去。 哦、uh-huh, oh. ，很棒！ 下午聊这个干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好饿哦！ 没办法，现在没工作，在家里就只能准备三餐啊，不然怎么办？ 欸，所以那个洋葱切洋葱不流泪的方法是 用力切下去。 嗯、我娘是说，就是。冷冻啊，可是我觉得 冰完再切这样。 对，它冰完再切其实还是会辣。如果你是新鲜那种台湾的洋葱，还是会辣、 嗯、啊。我切洋葱从来没有流泪的感觉。 你好坚强哦。 如果用那种进口洋葱比较不会 啊、哦，因为他们家都吃进口的啦。 你们在那乱讲，我不是也是去全联买的、 哦？不是吧？你那是金联吧？ 乱讲， 因为台湾的洋葱会比较辣啊。然后或者是你就用调理棒，我有台调理机，我就把它丢进去，然后全部打碎。 哎、欸、，App 上好多人在聊什么煮咖喱呀、啊、洋葱凉拌啊， 但是那些都没有办法消耗掉大量的洋葱，那些可能就丢个一颗、 欸、 差不多。 因为洋葱是配料啊。 对啊，你没有办法做出一套洋葱煮菜，然后大量消耗掉那些洋葱。 嗯， 就是只有洋葱汤可以，我一次用了六颗洋葱， 好多。 因为我当时 越听越 着急，很崩溃。 哇，很有心，还是要给你掌声。 希望你今天的炖肉好吃。 啊，炖肉做过很多次，会成功的。 好，太棒了。 好 哦。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0223639955，等你的电话。 I threw a wish in the well. Don't ask me, I'll never tell. I looked to you as it fell, and now you're in my way. I trade my soul for a wish, pennies and dimes for a kiss. I wasn't looking for this, but now you're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You took your time with the call, I took no time with the fall. You gave me nothing at all, but still you're in my way. I beg and borrow and steal, at first sight and it's real. I didn't know I would feel it, but it's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the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我们的 number 是0223639955。今天会不会变成妈妈的料理大会？ 哇，妈妈分享大会，你好。 嗨， 喂， 你好， 你是？ 我是青蛙。 青蛙，请关你的收音机，谢谢。 好。 青蛙听起来像个孩子。 青蛙，你是刚考完大学联考吗？ 没有，我电台过一。 哇，那你是不是还是不乖，没有把你的收音机关掉？ 你用手，你刚用 app 听，然后现在接通了，你一时慌张，不知道如何把 app 关掉吗？ 不是， 应该是吧。 好好，现在 OK 了，可以，可以，可以。国一的孩子，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你是升国一还是升国二？没有，你的回音还是在，你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App 关了， 不是 App， 那个叫什么？ 扩音， 扩音，对，把扩音关掉。 好了，一切就绪了哈。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青蛙， 青蛙， 对， 青蛙，你是升国一还是升国二？ 今年才国一毕业，要升国二。 国一毕业了，国一毕业，我要升国二喽。 好棒哦！怎么样，青蛙跟我们说什么？ 我然后说，其实有点想要跟同学和好，因为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因为感情的事情就完全都不理我。 天哪，我要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 好像回到青春点点的感觉，是不是？ 我的灵魂，请问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我深呼吸。 好， 怎么了？ 你的同学跟怎么了？ 他因为感情的事情就完全都不理我，我觉得有点难过。 他交女朋友了， 对。 然后你要暑假约他出去玩，没想到他都不要。 对，他说不要，他说 这很过分哎。 见色忘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吧？身为一个男性，你要接受这一切。如果今天呢，就 是 所以你上次也是在国中二年级时候学到这个课题的吗？ 哦，但是因为国中的时候我们就是男女分班，我们就是整班都是臭男生，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嗯， 我还记得他那时候上课的时候一直转头对他笑，我觉得有点反胃。 你说你的朋友一直转头跟他女朋友笑啊？ 对， 咦嘿，我现在要转头对业务凶器笑， 他又没有在看你， 他没有在看我， 所以你是有点，你是不是有点吃醋？ 嗯， 怎么办呢？男生跟男生之间的这个友谊跟吃醋感，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哎。 可是其实跟女生跟女生的友谊跟吃醋感是一样的、啊。 可是女生就会直接说：“哎、欸，你很不要脸的，你见色忘友那样，你都不理我。” 男生就是要自己消化这一切，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你冲过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OK 的啦。 好。 男生的朋友就是一起打打球。 所以一方面你的过程可能是会学习到如何了解朋友，会见色忘友，以及你会不会是真的， 你说是同志哦， 爱你的朋友， 你想太多了啦， 不是这个， 我觉得不是这个。 嗯， 对啊，青蛙， 嗯， 还是你真的对他有特别的感觉，你其实真的蛮喜欢他的。 不是，因为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 嗯， 嗯，有点寂寞。嗯， 只能忍耐，没有办法。 嗯， 今天如果是你先交女朋友的话， 你也会这样的吗？ 你也会这样对女朋友的？ 因为其实我有女朋友。 哎、欸，哦，是哦。 嗯， 那你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好好经营跟你女朋友之间的感情啊？ 因为。我其实我也恨那个朋友，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吵架，就是因为他，因为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一直传纸条给女人，然后那边写一些很甜蜜语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就下课跟他讲一下，他就不爽了，完全不理我。 哇，那这个朋友 什么意思？你们好复杂、哦。 不是不是，那这个朋友就更不值得你 深交。 对啊，他会想要弄你的女朋友哎、欸。 我觉得他应该一开始是好玩，也是有点踩到我的底线的。 很好啊，那就踩到底线，你就认清这个人了。 嗯，哎、欸，完全不需要难过哎、欸。 对啊，不用难过啊。我们跟女朋友好好一起开心的过暑假，不是很快乐吗？ 对呀、啊， 对不对？是不是青蛙？ 嗯，对。 好，青蛙，再见。 好，拜拜。 拜拜。 With you who have further to fall, cause I'm on to love. Raise your voice,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Talking loud, not saying much. I'm bulletproof. 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星更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

我打进来了。 阿 K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不是要尬聊吗？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啊，上班。 上什么班？ 就是一般办公室，然后同事刚才提前下班了。 哦， 不会办公室剩你一个人吧？ 对啊。 哇，一个人办公室，你不会想要站起来大吼大叫一下？ 不行啊，因为旁边隔壁还有其他公司哎。 哦， 你们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合作办 公室， 对。 Co-working space， 那你们公司就只有几个人？ 两个人。 公司就两个人， 所以你们附属在别人的公司里面。 那你其实就是老板，不是吗？ 不是，就是只是单纯的办公室，然后因为总公司是在其他地方这样。 哦， 两个人的办公室，总公司在其他地方，这不是姐就是美的他一开始的剧情吗？他也是关在另外一个分公司里面。 那你旁边你那个工作空间还有几间公司？ 哦，这还蛮多间的耶。 那他们都在做什么？ 就不一样的性质。 天哪，那这一整层不就是最佳的联谊场所吗？ 可是其实不太会遇得到 啊， 而且女性感觉比较多。 哦，常常都是这样子。 哦、 对啊。嗯， 你有期待联谊吗？ 没有哎、欸。 哦、oh. 啊，我突然想到了， 嘿、hey. ， 我上个月的时候去上海玩， 哼， 是我第一次去大陆， 哼， 啊，我觉得他们那边行动支付好厉害哦， 没人在用现金打枪。 对啊，我连要叫，就是有一天就错过末班车， 然后要叫那要在路上。叫拦那个计程车都没有办法哎、欸然后最后是拜托路人，然后刚好那个路人是就是台湾人 哦， 然后他就帮我们叫车 哇，因为在路上的车其实都是已经被就是手机 app 对叫走了， 对啊，但是他们还是亮那个空车的那个， 是啊是啊， 就觉得有点对观光客不太。 对观光客真的很不友善， 对 就这样讲的话，虽然他们就是自己国民的支付很方便， 没错， 但是我们去那边，只要我们没有，我们微信钱包里面没有钱，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到。 没错， 你应该跟我们尬聊完就可以下班了吧？ 对啊，差不多， 恭喜你， 好哦， 阿 K， 拜拜， 谢谢，拜拜。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Never.Have I ever been a size 10 in my whole life? I left the engine running. I just came to see what you would do if I gave you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So I made it, even though Katie told me that this would be nothing but a waste of time. And she was right.Don't understand it, blood on your hands, and still you insist on repeatedly trying to tell me lies.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Oh, this is stupid. I'm not stupid. Don't talk to me like I'm stupid. I still love you, but I just ain't do this. I may be dumb.My friends are calling me when they see me yelling into my phone. They're telling me let go, he is not the one. I thought I saw your potential, guess that's what made me dumb. He don't want it, not like you want it. Scheming and cheating, oh girl, why do you waste your time? You know he ain't rightTelling me this, I don't wanna listen, but you insist on repeatedly trying to tell me lies,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This is stupid, I'm not stupid, don't talk to me like I'm stupid. I still love you, but I just can't do this, I may be dumb, but I'm not Stupid Love 0223639955，欢迎你在太阳要下山前跟我们聊一波。 嗨， 你好 啊，乖。 嗨，你是谁？ 啊，我乖那收音机。 你乖，你是谁？ 我是塔尼。 嗨，塔尼。 塔尼， 嗯，就是我是昨天刚考完 职考。哇，职考生！天哪、啊， 嗯， 塔尼是考。七月一号、七月二号、 二号、三号， 所以是文组生。 嗯，对。然后，其实我昨天就，因为我昨天很早就回家了，然后我就开收音机。 嗯。 然后我原本就想要跟你们分享考完的心情，后来就是还是去对了答案。 嗯哼。反正都已经考完，所以对没有关系啊。 也是，对啊，嗯、就是这样想。 那对完以后如何？ 没有到预期那么好，但是 还行， 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还没有出来之前都还有一点希望。 你想要上哪里？ 师大吧，看能不能插个边之类的。 所以是以学校为目标。 嗯。 哦，好像 是。而且我想要说，就是我六月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去学校了，然后我几乎都是在家里或图书馆自习， 嗯， 然后我其实读到中间有一点疲乏， 嗯， 然后可是我又不是去，因为我不是去学校，然后不是会见到同学的那一种、嗯，所以我就很想要讲话、嗯，但是家里又没有人，所以我就一直听收音机， 嗯、 哦，然后就觉得很有一点 人 陪伴 的 感觉，对。 为什么家里都没有人啊？他们去上班。 嗯，他们去上班。 哦、oh ，好，希望塔尼你八月份可以收到好成绩。 嗯，谢谢。 辛苦了，塔尼，好好享受你的暑假吧。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谁？ 台东老陈。 嗨，老陈。 老陈，你在开车哦？ 没有，我回到家。 老陈的家感觉是一个堡垒，有点遥远的声音。 因为我在切芒果。 嗯。哦，好，那还是老陈，你是要回答昨天芒果该怎么切的问题呢？ 看来不是。 先削皮。 嗯， 然后分两片切，然后再叫老公来吃籽。 哦，所以就是先削皮，削完皮以后两片切什么，从中间剖一半哦。 中间有籽不能剖，还是切两边吧？ 对啊，就左右切。 那你怎么可以抓那个我的左右 籽在哪边？ 对， 哦，一切靠 feel 啊。 所以你可能就是啊，下刀哎有籽，那就往左挪一点这样。 下刀 靠缘分啊。 下刀发现，哎呀，切太多了。那天老公比较开心，因为切到比较，因为会吃到比较多的果肉。 对。 哦。 今天台中下了整天的雨。 啊。 然后到现在还有太阳。 哦。雨过天晴。 对。 很棒。 下很大雨。 很棒，老陈。 OK。 老陈再见。 You're awesome. Bye bye. You're awesome. 生活很挺好，用来酿酒自喜欢，让自己的寂寞像一只不眠的蛹。他端下了杯底的酒，然后轻声地说，我们总忙着脆弱，忘了怎么做。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2018年度首席风云车得奖的是 Honda CR-V， 为您再次超越，守护家人的新成员。年度风云车 CR-V 闪耀登场，即刻入主，荣享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青跑旅新浪潮现在入主跨界 HR-V， 享60万高额零利率加码优惠。 Honda。 全台最大妇幼年终庆来喽！第39届台北国际妇幼用品大展，全球千大品牌万款夏季新品一折起，还有独家商品首卖优惠，13到16世贸一馆， 上网预约免费看展再送好礼，搜寻七月妇幼展。 一直到此刻，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前进， 只想听你说。 柯志堂吟游个人演唱会，2018年8月25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好多音乐。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板钻下去， 扑我， 伸手张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 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4:55，这里是桃子晚报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绝，跟你说声拜拜。 You're awesome， 我们明天再见，你很棒。 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夜，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砸雪，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根诺藤蕨，攀藤摸爬上大月，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厚，一切都要感觉 so 绝。看我们越近越甜，我现在越我，一刻不知不觉 so 绝。 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 CSPF 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 Smart Air 创新智慧科技，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7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嘿、hey, 你们闺蜜出国旅游找个男生陪比较安全吧？ 不用，因为有和泰产险陪我们呢。 和泰产险旅行平安险，国内外旅游从班机延误到意外事故都能理赔哦。旅行平安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5秒，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5秒，热血青春，环球冠军热卖。 UFO Shine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